想要一颗心陪我过生活。流星在天边闪烁，天天有你在梦中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和你长相守。赶风赶不走，就算你赶也赶不走，除了你之外我什么都没想过。把心交给我，请你把心交给我，躲在我背后，我会为你挡着风。潇洒不快乐，难免心狂似苍穹，让我为你奋斗，我一无所求，只要你快快乐乐地想我，我会在你左右。在我背后。